斯巴鲁发布了力士的中期改款的车型官图，相比现款力士，新车针对内外的设计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包括采用了全新的前脸和尾部造型，同时呢，内饰也换用了更加高级的材料。据悉，新车将于美国时间2月9号开幕的2017芝加哥车展上正式发布，并且于今年夏天在美国市场正式销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身旁才了解滋养的是流浪，想寻 谁决定放下？长大后我就想走过幸福身旁，才了解自由也是流浪。想寻找绿洲，我横越沙漠，眼前的风中是纯真那么还是深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心情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聊的问题是今日新车闻。今天这个车闻呢，是和近日来特别火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有关。什么是牌照呢？就是汽车的生产资质。对于2014年开始不断涌现的新能源造车企业来说，这个生产资质也是进入整个汽车的生产制造领域的敲门砖。因此呢，围绕这一份生产资质，中国新能源造车的行业上是上演了一场资本底蕴、技术和政策相互交织的一场博弈。根据呢我们的了解，是目前自称或者是经媒体报道拿到了新能源乘用车资质的企业是有这十家：北汽新能源、江能汽车、重庆新康新能源、奇瑞新能源、长江亿威、前途汽车、万象集团、江苏闽安电动、国能新能源、云度新能源等等。而如今呢，中国本土的新能源车企其实远不止这些。牌照对于任何一家新能源车企都是关系到生产企业存续的一大保障。曾经有相关媒体报道称，针对于新能源乘用车的资质批复只限10个名额。事实是不是这样呢？那一些自称自己已经拿到了牌照的企业获取是否真正的生产资质呢？还是发改委对投资的生产项目的立项？正处于竞争当中的新能源造车的车企们正集体面临着政策和资本方面的双重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政策的驱使。 那对于汽车生产资质的审查是中国特殊国情之一，但是在国家的能源战略的推动下，有关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审核，工信部和发改委都给出了非常宽松的一些条件。造车的车企的 FMC 首席运营官戴雷在上个月接受我们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含蓄地表示说，生产汽车需要一批资质批复是中国特色，但是同时他也承认中国市场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支持力度是全球最大的。那相比于传统汽车的生产资质审查，新能源汽车相比资质的审查则是严格管制、宽进严出的变化。我们也是注意到，在发改委2004年颁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当中，对于新建汽车生产企业的投资项目要求是，项目总投资额不得低于20亿元人民币，四缸发动机的乘用车年产量不得低于5万辆。但是在2015年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签发的新建纯电动车乘用车企的管理规定当中，对于生产企业的投资金额和产能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是交由投资主体来决定。在生产资质的审核上不再实行终身制，而是规定纯电动汽车的有效期是3年，过期要再一次经历审核。所以说，包括戴雷在内的不少创业者都认为，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支持和推动，主要在于借助新能源和材料的新技术起点，实现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大赶超。不过一定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已经获取所谓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当中，奇瑞新能源、北汽新能源、江铃汽车、长城华冠的前途汽车都是主机厂的分支业务。从战略上来解释，就是可以将新能源汽车业务剥离出来，来因此呢谋求更多的一些发展机会。这还是要跟大家来澄清一个误区，就当前所谓在媒体报道中拿到新能源车企的生产资质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大部分获得了发改委对其汽车生产项目的一个立项的批复。那根据呢以上我们所说的，也就不难理解互联网造车行业的团队为什么几乎都先行筹备或者落地了自身的工厂项目。比方说乐视的超级汽车在浙江莫干山投入200亿元建厂，威马汽车投入67亿元在浙江温州建厂，起点投入80亿元在安徽铜陵建厂，蔚来汽车在江苏南京建设3电工厂，车和家投入50亿在江苏常熟建厂， FMC 投入114亿在南京建厂。除了互联网造车企业，已经拿到发改委立项的造车企业也都开始相继投入自身的工厂来建设项目。所以说目前呢，按照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我们等着这样的一批新能源汽车上市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那中国呢，一直是寄希望于通过汽车工业的升级来推动制造业、能源啊，包括科技领域的一些发展。而近千亿元的一些建厂大潮是这份宏愿的一个背景。呼声高涨的互联网造车企业，或许短时期内不会等不到资质审批政策的松动，唯一可以高效的途径就是可以借助研发实力推出领先的科技技术，从此来突破层层的隐性的政策的桎梏。好，以上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跟大家来集中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牌照情况，你熟悉了吗？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独于披上，你怎安心可不改漂亮，怎想象共你而同向，多少恨真确晚上，一转头前面后要发离场，出真假的爱恨，无谓我爱太过同怕竞争，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方此幻象你给我的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难毁这世界永没罪证，道别并无罪， 是屋顶上的鸽子呀。 gonna get ya. Say what? Hip hop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999是有条不紊。FM999是温文尔雅。FM999是雍容华贵。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来进入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今天我们这个两款车是10万块钱的优质家轿，你选谁？荣威 i6 对比帝豪的 GL， 一直以来呢，在10万块左右的这个级别的轿车市场上，合资产品可谓是独步天下。像别克英朗、日产的轩逸等车型的月销就是过万，很轻松。自主品牌车型很难虎口夺食，但是在2016年年内的最后一个季度，吉利帝豪 GL 上市，在这个市场开始有了变化哈。12月份，帝豪的 GL 销量突破了万辆大关，改变了合资品牌独大的一个局面。那而吉利帝豪的 GL 并不是孤军奋战哈，就在这个月，上汽荣威 i6 即将上市。作为上汽集团和阿里巴巴联手打造的互联网轿车，荣威 i6 有媲美豪华轿车的 0.25 超低风阻系数，还搭配上汽集团引以为傲的一个云 OS 系统，科技配备丰富。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哈，看他们两个到底谁强谁弱。那看到上汽荣威 i6 这一款车目前的售价是在10万到15万之间嘛，一些配置不等哈。中端优惠呢目前也是即将上市，还不知道。那吉利帝豪 GL 呢目前的价格是7万8到11万8，略低一点，但是中端优惠这一边呢还是也没有一个优惠的情况哈。那上汽荣威的 i6 将在本月上市，实拍的车型其实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1.0T 的一个车型。参与对比，我们举的例子是帝豪的 GL 作为顶配版本，帝豪的 GL 2017款 1.3T 自动尊贵型售价是10万7千8。看一下长度，两款车，帝豪呢会大一点点，4725毫米，那荣威是4671，而两款车的轴距呢是只差了15毫米哈。 在外观上呢，看到这个帝豪呢是家族风格的前脸，荣威 i6 也是家族风格，而且双方都是秉承着这个优雅和硬朗。车尾部分那同样的简单简洁，但荣威 i6 的车尾呢是造型更大气一点，尾灯的造型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前脸外观的细节上对比呢，就是两车都是配有日间的行车灯。那荣威 i6 的日行灯的造灯造型呢，是设计着如意；吉利帝豪的 GL 配备有是前雾灯的一个情况。车侧外观的细节对比，就是两款车都配备了无钥匙的进入系统。荣威 i6 的镀铬装饰门把手看起来则是更加的精致。那轮胎呢？两款车的轮胎，一个是荣威是用的是马吉斯轮胎，而帝豪呢用的是加通轮胎，都是备胎呢，也都是非全尺寸的一个备胎。在内饰上看到，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荣威这一款车的，就是它的内饰看起来流线性也会更强一点。那两款车同样是有各自家族的设计风格，风格不同，但是质感还是比较出众的。尤其是刚刚提到的 i6 用了大面积的软质材料包装，这样的话就会显得车的系统会更好。那荣威的 i6 的仪表盘造型则是比较简洁，相对来说吉利 GL 的仪表造型则是更具有现代感。两车同样是多功能的方向盘，帝豪的 GL 的方向盘采用了平底设计，那在方向盘左侧的控制区域呢，两车功能则是差不多，但是帝豪的 GL 多了这个后备箱开启的一个按键在那个上面，各位要觉得是否是实用。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空间和动力，两款车呢都是提供这个皮质的座椅的，而且都是双色的一个设计。那乘坐空间上呢，坐进去之后空间感依旧是很好，在后排的时候略微可能会有那么一点一点的挤。在空间对比上，两车刚刚也说过，其实真的差不多，都是主流水平，储物空间的分布也是比较灵活和合理。动力上呢，荣威 i6 提供 1.0T 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吉利的 GL 呢则是提供 1.3T 和 1.8T 的两款的发动机。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型的最亮点哈，上汽荣威是互联网光环加持，荣威 i6 拥有丰富的高科技的设置，比方说经纬语音、远程车辆控制，还有这个基础流量免费，10.4的英寸的超大屏幕。那吉利的 GL 呢，就是已经是同级别当中性价比非常好的了。总之通过这样一个对比，想必大家对这两款车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两款车其实是各具优势吧。从上述对比来看，荣威 i6 可能会稍占优势一点，毕竟也是随这个科技洪流，但是预计其价格也会要更高一些，所以最终买哪款车要值得购买，我们还是要静静的等待着 i6 上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超级新 K 车，我们听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如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做完美之线，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当潮流爱新鲜，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当闲言再沾酸，给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又可清楚看见，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情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今天有这样的一则消息，我相信很多的发烧友一定会非常关注，那就是迈凯伦呢要和宝马研发引擎了。2013年迈凯伦宣布进入中国市场那一天，我想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有注意到说迈凯伦的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麦克弗莱特他说，2015年本田将和迈凯伦 F1 车队再度合作，本田为他们提供引擎，而两家公司之前也是有非常辉煌的合作。那么这种合作会不会延续到跑车业务，例如开发一款迈凯伦本田的跑车？当时呢麦克弗莱特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和本田的合作仅限于 F1， 迈凯伦希望自己的跑车完全由自己研发，包括引擎等方面的技术，迈凯伦跑车将是纯正的迈凯伦。但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近日呢迈凯伦发布声明，计划开始和宝马等多家公司开展动力总成的研发工作，旨在呢是提高内燃机输出功率，并且降低一个碳排放量。事情其实是这样的，由迈凯伦牵头的研发计划是有5个合作伙伴的参与，他们分别是迈凯伦的发动机制造者合作伙伴英国的里卡多，还有宝马集团铸造企业这边是 John Warrow 的公司的主要负责轻量级的铸造技术，材料企业是 Lintas Campus 注重的是复合结构，以及在内燃机系统效率方面具有先进研发的英国巴斯大学。这一项计划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和部分投资。那迈凯伦本身也是表示，这样一个项目是汇合了各个合作方的自身优势，迈凯伦将继续的自主设计引擎品牌，加快新一代动力系统的研发。日前呢根据公布的 T-Rack 的22的这个商业计划，相信会是一套双涡轮增压的 V8 动力系统，而宝马方面低碳的排放燃烧技术是属于这个开发项目的，那它进一步的发展对宝马集团高效的战斗力至关重要。这一项技术将应用于未来宝马集团的新一代的新引擎。我想所以说，尽管迈凯伦和宝马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但机会让这两位伟大的品牌走到了一起，会让无数的车迷兴奋不已。要知道迈凯伦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除了 F1 赛场上和本田合作达成当年的辉煌，还有就是宝马为迈凯伦提供了一副引擎，成就一辆在后面很多年都没有办法超越的伟大超跑迈凯伦 F1。那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是 F1 迈凯伦车队最风光的时间，拥有塞纳和普罗斯特两位巨星，还在装备本田引擎的一流战车，迈凯伦几乎垄断了 F1 的冠军。在成功背后，迈凯伦想打造一辆融合 F1 赛车理念的超级跑车，这就是著名的 F1 迈凯伦。 据说当时的迈凯伦 F1 总设计师 Jordan Murray 也是找到了本田，那想要一副超级引擎，但是擅长小排量引擎设计的本田一看迈凯伦提出的要求就回绝了，因为根本能不可能做到。最后呢 Jordan Murray 是找到了宝马，结果宝马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拿出了一副 S70 引擎。那这个引擎的前身本来是宝马想用来参加这个法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后来参赛计划搁置，才给迈凯伦 F1 撞了个正着。S702 本来就是赛车级别的设计，V12也是有60厘米长，还是首个使用 BMW Werner's 的无极可变进气正式控制系统的引擎。6.0升自然吸气引擎竟然可以输出627匹马力，升功率超过100匹，放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蛮先进的。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搭载了宝马的6.0升的 V12 自然吸气的引擎的迈凯伦 F1 超级跑车，横扫世界上所有的耐力赛事，并且在1995年神奇的打败超级的勒芒原型车，获得当年的法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的冠军。那一次经典赛事获胜全靠宝马 V12 引擎的帮助，因为其获胜的原因是这一副引擎比想象当中的省油，减少了迈凯伦 F1 GT2 的进站次数。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喜新不厌旧，聊的是关于迈凯伦和宝马合作的那一些事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在明天的时候不见不散。 只做你信徒，现实的你很离谱，我却没什么情操，怎可以跟你同路？无趣味，还是我体贴太入微，并没什么可跟谁比。我亦不够他完美，还可以怎争气？可不可以扮作演员，默默地陪衬地？即使要被你出卖，日夜伴你演戏，事实上也没有假如，后备能胜利，也只有真相摆我面前，没能力逃避。怎么可以做个演员，像剧集无顾忌，只知道别要丢脸地在面前想你，却又抛开自己尊严，想跟你一起试奉茶给你，成早记。离别的空气太乏味，独自望窗口的夏季，别再把你给记起，残忍痛苦忆记。可不可以扮作演员，默默地陪衬地？即使要被你出卖，日夜伴你演戏，事实上也没有假如。未能胜利，也只有真相摆我面前，没能力逃避。怎么可以做个演员，像剧集无顾忌，只知道别要丢脸地在面前想你，却又抛开自己尊严，想跟你一起只奉茶给你。似等不到，仍爱不到，谁知道？喝掉两杯，仍忘不到，还苦恼。背插几刀，谁会好心来修补？还可跟你对赌，是你不好，是我不好，谁不好？再没有可能共你温情拥抱，下次可否被爱恋可怜得到，只可以祷告。可不可以扮作影

头。